老天界三地无非的自性界哦，人人都有心啊，造罪人呢个心，修行人呢个心，成佛也是呢个心，做众生都也是呢个心啊。啊，你想成佛要向心地嚟求，你修行嘅在呢个心嗰处嚟修啊。心地无非，心地有非咧就破戒啦，犯戒啦。心地无非咧就名为持戒啊。心地无非啊，点解呢个心地会无非咧？心地识会孝顺啊，孝顺边个？孝顺自性啊。心地咧系一个自性啊，心清净就见自性嘅。心不正咧，自性就见唔到咯。水清就月现啊，心清咧就佛性现啦。所以呢个心地啊，为咩事情都无非啊？未见自性嘅，所以心地无非就自性嘅界啦。好似我哋啊，你为咩事情要做好人啊？为孝顺父母啊。如果我做壞人呢，我父母丟架子我，即係人名聲就偏父母啊，係咪啊？我要孝順父母啊，我好地做個好人啊。呢個心地都要服如是，心地孝順自性啊。如果心地一有破費，就知道自性就敗咗，佛性就敗曬。所以地獄的眾生，你問他的佛性啊，他懵填，他捉地獄的業，什麼佛性呢？都不見了，埋了。我們做人呢，上車都有時埋失自己的自性，何況入地獄。所以自性啊，心地無非，我們心地一切肥都沒了，殺到人，那個肥就沒了。望完两次恶透意义，那个肺就望了。损人利己，自是肺他，那些肺就望了，是吧？犯法的肺就望了，相应害你那个肺就望了，未过人情那个肺就望了，心地无一切破肺，换句话说，一切恶不作，心地就无肺。心地無非的清淨啊，嗰陣時咧，你自性個界啊，出煩惘敬聞，是一切眾生皆本然自性的清淨啊。自性就無所謂持戒，自性就無所謂犯戒。啊，自性唔講持光啊，犯戒持戒就講你個心。起心動念咧就犯戒，不起心動念就名為持戒。嗱，所以咧心地無非的自性戒，呢個戒字咁樣嚟。啊，心地無非啊，莊嚴嗰個自性。一個心地有非啊，厭惡自己個本性。我哋邊個性唔係清淨啊？阿陽你啊！为非的作态埋没那个自性 求佛向哪个地方求啊？不作非作态心清净的佛地现前向哪个地方求啊？所以持戒心地就清净自性就现出来，所以心地无非是自性的戒，心地無非的自性界，自性清淨，所以心地就無非，自性就清淨了。所以這個心地孝順的自性，所以一切破非都不敢作，心地無非的自性界，心地無痴的自性味，什麼叫做味啊？大定味的味。大定慧啊，就自性的波野，自性波野人人都有， 但我每日應打個網啊，但係你心地無恥啊，嗰個波嘢你見出嚟啊，無咩事，無義恥，義恥就煩惱，你心地萬不能起煩惱，百萬四千煩惱啊，你不由氣。單單你講一句就解貪嗔痴都煩惱，貪嗔痴啲煩惱啊，係由心地生嘅。啲心地啊，要磨磨咗呢個貪嗔痴個煩惱。貪嗔痴個煩惱隨盡咯，哦，金剛自性波嘢嚟現前，嗱，心地無非就自性地。點解心地又無恥啊？貪嗔痴都冇啊！孝順孝順邊個？孝順自性啊！孝順自性咧就唔起呢個貪嗔痴，一起貪嗔痴就唔見咗個本性。哦，所以咧、未著見本性啊，連貪嗔痴都唔起，丟都起都唔起，即係菩薩咧唔會起貪嗔痴。哦，呢、這個世界嚟幾好嘅唔怕，一貪佢就入生死。啊，佢唔喊咩？佢就唔厭嗰個生死，蛇唔知呢台，佢唔知呢個生死嘅。你嗰陣係菩薩啦，就呢個世界嘅菩薩唔係知就呢個世界。哎，佢唔係知道生死可以種，他知道呢盤盛開啊。點解佢又知道呢盤盛開？佢心地無恥嘛。佢唔會起一念而恥，一念而恥就入生死噶，所以佢心地無恥，佢就唔入生死。常悲涅槃聖海，心地無恥，心地無嗔咧，菩薩啊唔會起嗔心，一念嗔心起就百萬障煩海啊！不但自性埋失咗，埋足無邊嗰個罪啊！受無邊個苦啊！所以菩薩咧，個心地唔會起嗔心嘅。哦，冇咗呢個嗔心咯、啊。哦，哦，嗰個自性咧，波嘢就現出嚟。我都人話，金剛經波嘢在邊個地方求？心地無恥啊，心地無嗔啊，心地無喊啊，你不能喊啊！喊咪著數，喊極不著數，喊咧喊怕一粒粟，失卻半年糧，就著唔著數。你喊一喊啊，就喊少就失大。所以我哋到呢個世界嚟喊係咪？喊得幾多咧？阿光都黃金俾你買都唔買得幾多？而家你唔喊啊，跑到極樂世界啊，滿地都係黃金，執到你唔執。所以咧，喊他一粒粟，失卻了半年糧嘅。尤其是呢個世界啊，你唔好喊啊，一喊就兩檔啊，兩咗個騙子嘅檔。所以咧，五欲六塵萬不能喊，不喊不嗔不恥不叫慢不疑慢不淺曲不疾地。冇咗百萬四千嘅煩惱，金剛自性波嘢咪現前，所以心地無恥就係自性嗰個理，自性有智慧，所以心地咧就唔生嗰個貪嗔痴煩惱，心地無恥就自性慧，所以六種一切法都不離自性。心地無亂都自性定，咩心地無亂呢？呢個亂字啊，唔會亂嘅，有事就有理，都唔會亂噶。如果有事啊，唔見咗你個理啊，嗰個心就亂咗。所以有啲人啊，見事啊，事佢見就呃理佢，唔講。佢個心已經亂咗，有啲人建議你質你，佢又忘記咗個事，有理無事嘅嗰個心就亂啦，事理嚴重，呢個心就會亂啦，呢個你明為自性定。 心地無亂，自性定，做咩嘢都係在定中嘅。啊，切花的時候，佢在定中切花，佢唔會亂作。成法的時候就定中成，佢唔會歪咗嘅，係嘛？做一切一切嘅，嗰個心地咧，咁樣就不離境所轉，所以個心地咧就唔會亂啊。一離境所轉咧，這個心就亂噶嘛。心一亂咧，自性嘅定咧就唔見咗啦。本來自性係有定嘅。但由你見經、直經、心亂、自性定就變咗咯。所以《阿彌陀經》話：教我哋念佛，執持名號，都念到一心不亂啊！一心不亂咧，這個自性定啊！我哋做乜嘢都好咧，天崩落嚟咧，嗰個心都唔動。太下班，太上班以前，啲疑心不动啊，控制做得到。圣人就做得到，圣人绝对唔会被嗰个境啊乱咗呢个心。啊，见得的事，明明有黄金俾我得，都自己想啊，应唔应该爱咧？唔会被嗰个财乱咗呢个心啊！見得的事嘛，係嘛？我哋就唔係隨便都得，俾我都未必一定接受啊！睇下合唔合理啊？何況人家唔俾你就嚟搶劫啊！所以見得的事嘛，誒，所以心地咧絕對咧唔會被境所牽而亂，呢個係自性地。啊，自性的定啊，不增不減的自心康。咩叫不增不減啊？自性啊，不增不減啊，自性又虛空，呢個虛空方光明，光明來遍滿虛空，虛空唔會增加嘅。黑暗來遍滿虛空，虛空唔會減少。誒，你係個虛空。你放幾多放明刀咧，佢又唔會增加。啊，黑暗嚟咯，佢又唔會減少嘅。呢個咩？呢個譬喻㗎。啊，一切眾生成佛咯，嗰個智佛性唔會增加嘅。一切眾生不成佛啦，呢個佛性唔會減少嘅。可能人哋有累咧，個個眾生成得佛，真係佛到冇地方住。誰不知嗰個佛性不增不減啊？個個成佛咧，呢個佛性唔會增加。好似你又放光明，遍滿虛空；我又放光明，遍滿虛空。虛空有冇增加？啊，唔會有增加。即係個個人成佛咧，嗰個佛性唔會增加。聽下講個電台，你又播音，我又播音，個名個虛空有冇增加？冇增加嘅。你有成佛，我有成佛；你做菩薩，我有做菩薩。嗰個佛性絕對唔會增加噶。你唔成佛，你唔做菩薩，呢個佛性又唔會減少噶。所以啊，不增不減啊！我哋以前咧都有時疑問，個個都成得佛，咁啊，呢個佛咧嗰邊係住到邊個地方啊？哦，殊不知個佛咧，嗰個佛性唔會加多。不成佛性亦唔會減少嘅嘛？啊，點解佛性唔會加多咧？成佛邊個成啊？成佛唔係佛性成啊，唔係自性成佛啊，係邊個成？係你啊！你埋咗佛性，你就做眾生；你唔咗佛性，你就係佛。誒，佛性咧唔講誠意。唔講成佛不成佛咧，佛性有冇埋啊？冇埋，冇埋何來有悟？佢就冇悟噶嘛，冇悟咪冇成咯，冇埋咧佢又唔係眾生啦。佛性亦不是眾生，埋咗佛性嚟就做眾生，悟咗佛性就做佛。佛性啊，佛性啊冇埋冇悟。啊， 好似你放光明，虛空嘅唔會增加，虛空唔係光明。你黑暗嚟，虛空亦唔會翻超，虛空唔係黑暗啦。所以修行你要明白，成佛唔係嗰個佛自性嚟成嘅，係你成嘅。你做眾生，眾生成佛啊，唔係自性成佛啊。不過眾生有悟自性就成佛啊。點解會做眾生？埋咗呢個自性去做眾生啊。開始一個人在地，人嗰個地就跌倒咗，後嚟就從地而起，因地而起，就因地而倒，地光咩啊？地又冇光氣，冇種土不過你引嗰幅地咧，就跌落去，後嚟引嗰幅地就起翻嚟。因地而起咪做佛咯，因地而倒咪做眾生咯。地啊，地冇所謂起倒啊，冇所謂起，冇所謂倒。起同埋倒係你，地唔光氣倒，成佛做眾生係你，佛性唔光成佛嘅，亦唔光做眾生嘅。所以呢個佛性呢就不增不減，自禁方啊！你心地無非，佛性唔會增加；你心地有過非，佛性唔會減少。你心地有疑痴，佛性咧又唔會減。你心地無疑痴，佛性又唔會增；你心地亂，佛性又唔會減；你心地定，佛性又唔會增加。所以不增不減就講自性，你要咪咁講咯。有增有減就唔稱為咁講，咁講自性就不增就不減咧。你成佛之後，自性唔會增。你不成佛的時候，自性又不會減，你就不增不減，自禁方。身去學身來，就本三昧啦。不增不減就禁方啊。身去身來有二方，包含一切法。身去，有冇回向啊？如果有回向，就冇咗三昧。你而家從大嶼山到香港有會上幾辛苦啊！孭咗成一百斤嗰個臭皮囊去，美就辛苦啦！身去有冇會上啊？冇，冇的時候啊，哦，去就當然冇去，哦，啲風雲輕嘅，嗰陣時你就身去去嗰個三昧。身內內嗰個三昧，身內都冇內聲嘅，冇內聲咧，呢個就內三昧啦。身去咧就冇去聲嘅，冇去聲咧就去三昧啦。即係身去身內本三昧啊！但我哋嘅身去咧有去聲，身內咧就有內聲。哎呀，好辛苦喎、來得有內聲。去的時候，哇！踩呢個斜路，全身都出汗，又有回響。一個真正悟道的人啊，身去冇呢個回響，去三昧；身來冇呢個來響，來三昧；身來內成正覺，佢呢個來三昧；身去佢入啲汗，佢係呢個去三昧。所以我哋行自藏卧离相咧，叫做三昧。自己行自藏卧有冇离相？行有行个相，坐有坐个相。一个坐有坐个相啊，坐得耐啊，你骨头都痛痛。一个坐无坐相啊，坐七日咧都唔会痛。你就话冇咗有这个相啊，行自藏卧啊。那些夫人都咪立地成佛，佢冇立嗰个相啊，佢咪立地啊，咪成佛。如果有立嗰个相啊，你企得几耐啊？我俾你企一点钟咧，你嘅脚就延咗啦。 所以咧，修行啲人啊，大忙身心，行啲时候唔知道行，行步行声，撞啲时候唔知道撞门撞声，立啲时候唔知道立门立声，饿啲时候唔知道饿门饿声。所以古人话：行不知行，坐都不知坐啊，食亦不知食啊。人家吃饭的时候离相的嘛，我们吃饭呢就不是了，有相的了，这些好吃，这些不好吃，好吃就吃多一点，包都还吃，如果不好吃的就不吃了，总是有相的嘛。如果大家吃饭都离相的，你就明白吃饭的三害。如果吃饭呢着相的，你可以证明吃饭都烦恼，唔整为三害啦。所以古人食饭啊，的确是离相嘅。佢有句话嘛，中午食饭未曾咬着一粒米咁啊，佢咪呢个食饭三害。所以啊，身里有三害，身内有三害，食饭有三害，行住坐卧三害，出言吐意就三害，鬼手动足无一不是三害。布施的三害，施法的三害，道中生的三害，一切都不离三害。只有你有得这个心地无非无次无断，见到自性，自性不增不减，从自性起用，身去身来，施法道三无不是三害。六祖啊，讲这个法，自性问。成文界的悔者乃情一界五弯的弯身弯河究竟未摧真义不弯不正这个自性呢哇向到六祖说法不离自性跟神秀大师所讲不同神秀大师说法就说法佢一聞咗咧，悔即係慚悔，謝我啊，謝呢次咧力量翻，唔先講明，偷偷地嚟爆發啊！乃情一拜，五萬就萬身，呢個唔錯，五萬個萬身嚟咩？色受想行色五蕴，五蕴如何合定为众生？我哋人人都有呢个五蕴，禁晒啲五蕴就禁晒，缠晒啲五蕴就缠晒，耗晒啲五蕴就耗晒。所以我哋人都一定要散晒，缠得晒，禁得晒，还有内晒，欲知内晒，禁晒所作事。欲施前世可今生的受者事，所以我哋声啊知道来世做乜嘢？你问你哋今世捉咩人呢？你捉呢个善人来世就落果，你捉呢个恶人来世就苦果。不有问来世，你问你今世捉咩因？所以欲知来世果，今生嚟捉者事。前世哦，你不必问前世啊，欲知前世因，今生就受这事嘛。今生一粥一饭都是前世嗰个原理。前世呢个因咧，就令我哋今世咧就享受嘅。咪有五蚊咯，有前世嘅五蚊，有今世啲五蚊，咪有来世啲五蚊。五蚊啊！色受想行识，五蚊系一个萬身咯。五蚊和合咧，就有呢个萬身咯。一萬就萬知你个身啫，有啲萬知你个人身，有啲萬知你个天身，有啲萬知你个男女个身，有啲萬知你至高牛羊个身，有啲萬入萬入魔鬼，萬入地獄。有些玩这个天龙八部的身，所以五蚊是一个玩身。 啊，5蚊晚餐啦，咁啊晚到咩时候啊？哦，冇停止嘅，诶、哎，晚啊晚啊晚何究竟唔会有究竟嘅？那系我哋外族人。做人人啊，外二啫，唔系可爱喎，外二生天，哦，又抛咗天上生啦，啊，外二做畜生，我嘅投胎外二做畜生，外二做飞，哦，做人飞，外二做入地狱，外二做龙王、狮子王、金罗王、田德婆王，哦，统统嘅天龙八部咧，都系我哋嗰个神话幻象。玩何究竟呢？我哋呢个5蚊晚餐啊，唔会有停止嘅，一直咁样玩落嚟嘅。咁晒好彩就玩到呢个人生咧，来晒啊！不一定，一失人心，万劫难复。听嗰句话咧，个心就寒咗。一失呢个人生啊，再得呢个人生系一万劫哦，是一失人生，万劫难复哦。所以咧，人生啊难得，得咗呢个人生啊，要珍惜呢个人生。人生可以修行，人生可以悟道，人生可以出家。你生到天上啊，人生可以修行，可以悟道。但是出家唔得，天上咧边有和尚？天上咧只有天王，天子，天女，系嗰三种嘅，冇和尚。所以咧，人生难得嘅佛法难闻嘅咩？啊，有啲话我哋金山闻佛法，哦，得啦，来晒有得边嚟闻？就你咁細都好啦，你生細眼眶咧就埋咗佛法啦。如果生在呢個肺就覺得黑人嘅地方，哪裡有佛法呢個文咧？就算眼眶啊，500萬人啦，都未必個個聞佛法咧。所以5萬萬生萬何究竟嘅？5蚊個萬生一個色嘅，亦萬都唔得究竟。凡有呢個受、想、行、識5蚊呢個萬神萬何究竟嘅？哦，佢就誤咗啦。哦，你有啲咩啊？未有方下啊，但係我哋呢個神啊，萬人一個唔會有停止嘅。所以啊，寫呢個牛屋就入呢個爐屋。寫呢個爐屋咧，你入呢個羊屋；寫咗呢個羊屋，你入嗰個字屋。啊，硬嘅呢個屋嘅個名就而家就入呢個人個屋。你寫一個屋，你入呢個屋嘛？好似向方做屋，寫咗嗰個屋嘅就做個大間嘛，係咪？大間做完就大三間嘛。我哋人嗰個5蚊萬神咧，你寫一個屋，你入一個屋。問君何日了咧？沒有了期，所以話5蚊萬神萬何究竟嘅？乜萬何究竟嘅？知道佢係萬就得啦。只怕你唔知道個萬，知道我哋嘅人嗰個神係萬嘅，一萬咧就放下。所以永嘉禅師問：萬化空身就即法身啊！狂心突顯，跌的菩薩。這個萬神你跌咗落，以後再不受這個萬神。萬化空身啊，法身你現前啊，法身現前，再不受生死這個萬神啊。以後萬劫來都是度眾生啊，觀音菩薩32應身啊，不是受生死這個六道輪迴那個萬神啊，不受生死的萬神啊。只有我哋識得個萬，就馬上就放下。狂心頓鐵，鐵即菩薩；萬化空身，就即法身啊！咁樣就得噶啦。唔係話另外嘅，寫咗呢個5蚊萬神，另外嚟翻呢個法身，冇嘅。5蚊萬神。 萬化空身即法身，無名實性即佛性啊！五蕴浮云通虚来，我哋个五蕴系个浮云啊，就虚空呢下来来去去嘛。呢、这个浮云咧，知得个空，知得个系浮云咯，就见到虚空啦。个万化空身就即法身，呢、这个就得噶啦，啊放下就得啦。所以只要你肯放下，我是过去一个人。一味一燙羊，不如你燙幾代，燙到幾代？燙羊係一個晚嚟嘅，佢唔知道晚。哦，後來有一日咧，佢纏曬嗰個線根，一種線根在做。佢呢個線根成熟啦，佢用隻布一篤都落去。燙羊唔係從邊個地方下手啊？從嗰個心嗰只下手。佢就當一篤落嗰個心嗰時，哦，一篤落嗰個羊嗰個心份嗰時，佢馬上自己咧就抬咗唔啊！佢正嗰個檔啊，就放下嚟啊！哦，玩啊玩啊，有驚啊，放下啦，唔再玩啦。今日佢點樣講啊？佢昨日啲夜叉，夜叉呢個心，今朝都菩薩念啊！夜叉以菩薩不隔一毫事，唔會隔一毫事嘅。佢就話嗰陣放一篤落嗰個羊個心嗰時，佢就唔出道咯。昨日啊夜叉心，哦，唔知道看幾代人。今朝菩薩面啊，嗰陣當我放下啦。菩薩以夜叉咧，換名都不換實，呢個名字都換咗。啊，實咧就冇得換。啊，不隔一條屎啊！我哋夜叉同埋菩薩唔會隔一條屎嘅。嗰陣當炸起嚟就夜叉啦，放人一放下咧，不殺生就菩薩啦。所以五蕴萬身萬何究竟咧？佢知道萬咩究竟啊？佢明白咗啊，所以放下，所以以入無心，我便有有咯。你都冇心，我咪有啊。五蕴萬身萬何究竟？微吹震耳，法盲不正咯、哦。有啲人唔知道呢個五蚊啊，萬身啊，千蚊求真意，對唔對啊？有個捨，就有個求，有捨有求係妄想嚟嘅，取捨甚誒。这个取舍的心呢，这个就妄心啊！舍五蚊，求真意，回取真意，舍这个五蚊啊，取嗰个真意啊！哦，八万不正咯、啊，这个真意都变咗唔正啦、啊！你求个真意，取个真意，哦，这个真意咧，本来清净，就变咗唔清净噶嘛！不萬不正啊！好似呢個蓮花，可掩冠而不可更涉言，掩掩望可以啫。你正嗰個蓮花放在個鼻哥嗰時聞，聞得幾聞，嗰個蓮花都壞咗咯，唔係蓮花咯，嗰陣時變咗臭花。你一聞就聞壞咗咯，所以你微取真意，不萬不正啊！唔可以有取捨嘅，捨你個五蚊求真意，取捨是心誠巧藝啊！這個呢就變成法盲不正，真義那個法呢本來清淨，被你一求被你一吹啊，它就變成不正了啊，所以無真義不守自性啊，一念不覺而變無明，那時候我真義就變成無明，你求真義吹個真義愛這個真義，哦，這個真義就變成無明，所以微吹真意，不萬不正咧， 你估呢個無名係邊個做嘅？無名就真義做咧，真義不守自性啊，一年不多，你而有無名啊？惡人係咩人做啊？善人做啊，善人一配心啊，就做惡人啦。啊，善人咩人做噶？惡人啊，惡人啊，只惡咧就做善人噶嘛。所以咧，你寫呢個五萬嚟追真義，不萬不正，去放出自己的境界。師子就做得，人可佢。復以成義，以師界定利，便小近至人，小近小敬，小智小業。唔界定利，便大近之人，大近大敬，大智大業啊！若唔自性，亦不立菩提涅槃。若果悟到自己嘅佛性咧，就得啦。不必都未以三到十二步嚟立名，亦不立菩提，自性無煩惱咯，何必立個菩提？自性冇生死啊，何必立個涅槃嘅名？自性啊冇呢個業障啊，何必立呢個解脱嘅名？冇業障，哪個求解脱？就係有業障啊，就求解脱啊！自性冇咗你个无名嘅，何必要立呢个佛子佛见嗰个号？嗱，所以悟咗自性咧，不立菩提涅槃，不立解脱自己，无一法可得。自性系清净嘅，有咩法可得？即使明镜都清净，一物都也无啊！就算我哋嘅眼系清净，一事都也无喎。是吧，虚空都是清净，是吧，万物一物都也无啊，所以呢自性呢就无一法可得，自性是清净的，自性是无相的，自性是不生不灭的，自性是不摇动的，都无一法可得，方能建立万法咯。冇一法可得，就能建立萬法。得而明鏡無物，能照萬物。我哋眼清淨，就能觀一切山河大地啊！所以咧，自性無一法可得，就能建立呢個萬法。方能建立萬法，若解此義，亦名菩提涅槃，亦名解脱自堅。若解呢個道理，自性無一法，就能建立萬法。自性清淨，就能建立呢個界，呢個利，呢個定嘅。呢、这個布施六道萬行就建立啦，所以若解呢個道理咧，從無而有，有係從無生嘅，從無嗰度生一切有，有不是從有生，有係從無而生嘅，從無而生有啦，係咪從無一法而建立呢個萬法？亦名菩提涅槃，亦名解脱自见。自性咧清净，冇烦恼，不妨按佢嗰个名字叫菩提，佢亦名菩提。自性我冇生死啊，不妨用按呢个名字叫涅槃。自性啊，冇呢个业障啊，不妨用落呢个号叫做解脱噶嘛。自性啊，冇咗呢個無名咯，不妨就按佢嗰個名字叫佛見啊，嗱，即係亦名大善自見，見性之人立亦得，不立亦得。見性嘅人咧，立一切名何得？三藏十二部嗰個名相都得，不立亦得，一字都無，出白摸曬來，一字無。前行，甚至你用功夫嘅， 若以此上行不得，不占点干洞庭湖。所以嗰方面咧，放去就变发大物，收来就再一微尘。所以立亦得，不立亦得啊，去来自由咯、知性啊，去而建立万法亦得，放去咪就变发大啦。来一发野无啊，呢、这个受来就再一微尘。南方放去建立万法亦自由，收来一法不立咧，也是自由。所以昔日呢个韩文公撑呢个大殿和尚，他大智分事，分周事忙，不不厄要趣嘅，请和尚先。咁样呢个大殿和尚咧就截然不动。呢、这個韓文公就妄抄，妄抄呢個就一筆不漏啦。哦，三平咧就當侍者，佢就靠呢個床咧就三成。大殿和尚就問啦：祝賀，先依定動，後以理法。咁呢個韓文公咧就領會過嚟。個和尚文風都夠盡啦，大子從侍者變就得個入傳。佢啊直言不動，佢冇辦法領會，一發不留。哦，靠三聖啊，先以定動，後以自拔，佢就領會咗咯。先以定動啊，將啲煩惱動搖燈動出嚟，後以自拔嚟一個一個嚟作出佢，佢就領會咗嘛。先以定動，得後以自拔，呢、這個就來去自由咧。啊，是人得，不是人得，呢、這個來去自由，無債都無礙，建立萬法之名亦不債，不見萬法之名亦無礙啊！呢、这個無債都無礙，應用都隨足，應意都隨答啊！應用足就馬上足，不必懷疑。所以林債佬人啊，一見啲人嚟，一棒就打落去。幾多人開你打的時候你不要起心動念喎，不是用個親身打喎，用個什麼打啦、用這個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受者相那方面呢下棚啊、所以古人說、棚下都無生人，臨機就不見事嘛，臨呢個機啊唔見嗰個師傅，所以臨債單打嗰個黃花個師傅一隻，臨機就不見事嘛。如果見到師傅打師傅啊，你入地獄而射箭咁快啊，佢就是不見事啊。嗰陣時個境界啊，仕途都凝望啊。目前都冇師傅，目前都冇自己啊！呢、这個咧就係、真空波嘢現前啊！所以林寨一話明啊，打到個師傅一聲，師傅都笑笑地，呢、这個就應用隨足嘛，望林寨一見到人就喝，一喝咧。佢唔怕我哋咁嘅學人嗰個學咧，佢一學啊，分子都具足嘅，有分有子噶嘛，所以呢個就應用隨作哦。佢呢個就大地大用啊，應用隨作，唔容易學噶咯。呢、這個應用隨作，應意都隨答喎、應意咧，應你問我，馬上就答覆你。能夠令你悟到嘅，所以有 有呢個至常禅師問馬祖如何是佛，馬祖即心即佛，佢又唔出錯。另外一個人嚟問馬祖，馬祖話非心非佛，佢又唔出錯咯。再有一個人嚟問嘅時候，馬祖話不是物，佢又開埋五秒。再有一個嚟問咧，太大大道。哦，即係應依嘅隨答咧，冇一定嘅法門嘅。好似你叫醫生嚟醫病啊，醫生可能啊，唔係俾條康乃馴你食嘅，俾呢個大王撲燒射你一射，嗰陣時你個病就好咗咯，係咪啊？今日啊，應用嘅隨作應依。的罪答普见化身不离自性啊，咩叫化身？化身啊，我哋而家个身喺度化咯，人人个身喺度化，随时都变化，你唔好激嬲嘅，激嬲个面都唔同，嗰阵时佢就化咯，系咪啊？你唔好得罪佢。擔住個木棉科技長角，嗰陣就化啦，晴天都要霹靂埋。所以我哋個神態啊，你叫我望個佛啊，佢就微微笑，佢又化咗出嚟啦。好似小孩子見到母親啊，一樣咁歡喜；母親見到兒女，一樣咁寬容。我哋咧嗰個神態啊，一日之中都唔知幾多變化。但是凡夫那個變化就埋嘅，祖師那個變化就唔嘅，祖師那個變化係嚟到眾生嘅嘛，所以臨齋就拍，佢用呢個拍嚟做法事，得生就看，用呢個看嚟做法事，一個拍一個看，呢個咪化咯。一拍一看咪化啦，有啲呢個攜枝和尚，你問佢如何説法，佢一手手之事，佢就唔足道啦，呢個咪化咯，係嘛？不明啊？有啲和尚你問佢啊，庭前是地，樣樣都屬於化，有啲就説法，有啲就説一死會解，呢個通通係化。